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亡国我们绝不能接受，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阵地不会丢，国家不会丢。 日寇践踏，国难当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已经在中国开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究竟如何从无到有？ 抗日这两个字重重地敲在每一个战士的心口。 国仇家恨，民族危亡，中国人民的抗日前路何去何从？敬请关注《伟大的贡献》第3集《同仇敌忾》。简单的用惨烈两个字来形容了。70多万中国大军正在和日军的海陆空立体优势苦战，那儿中国军队第一次表现出空前的凝聚力。云南的58军和60军为了赶到战场走了1000多公里，穿着草鞋的20军是最早出来抗战的川军，徒步、划船、坐火车，整整走了1个月。10月初到达上海时，赶上的是最后的热战，分秒不歇。 中国军队里边很多士兵是新兵，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前线总指挥陈诚就经常会用一些生动浅显的比喻来鼓励他们。比如说，他说日本人用机枪啊有这么一个习惯，他都是3发3发的打，啪啪啪啪啪啪，意思就是说你怕不怕，怕不怕？哎，我们呢就应该这样回答，打2发2发，就是啪啪啪啪，是不怕不怕。哎，他一听，哎，他就不敢进攻了。可你要是胡乱打，啪啪啪啪，那么连发的话，真的就是啪啪啪啪，他就知道你是新兵，哼哼，没经验。等你子弹打光了，他就一下就会冲上来。但是战争的残酷可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在淞沪战场上尤为惨烈。在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它是成连成营的牺牲。特别是在争夺激烈的运枣帮战场上，有一次一个连短短10分钟内全部阵亡。大敌当前，很多人彻底醒悟，正是因为内战不止外敌才趁虚而入，要是没有了国家，拥兵自重的草头王什么都不是。 决心殉国，誓不轻易撤退，亦无做片刻偷生之计。在晋元未死之前，必向倭寇索取相当代价，于一枪一弹，必与敌周旋到底。这是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写下的遗书。1937年10月27号，为了掩护部队撤退，谢晋元率领部下在上海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坚守。他们只有400多人，但对外称800人。这里是当年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等四家银行联合设置的一个仓库，所以叫四行仓库。这时候日军已经从三面把它包围了，后面南面是公共租界，所以日军不敢出动飞机轰炸，也不敢用炮来轰，这样中国守军的背后是安全的，这一点日军也拿他没办法。但是中国官兵这时候已经断了补给，也没有援军，他们在苦苦坚守。四行仓库的作战引起了上海市民的注意，他们本来以为中国军队都撤了，可没想到竟然还有一支部队还在这儿坚守。于是隔着狭窄的苏州河，很多上海市民都在观战，当时观者如堵，米不赞叹。这已经是四行仓库战斗的第二天，中国守军已经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就刚刚在一小时之前，日军恼羞成怒，他们决定一定要拔掉四行仓库这个眼中钉。经过一阵猛烈的进攻之后，日军终于突破了四行仓库的外围阵地，在坦克的掩护下，一小队日军十几人摸到了四行仓库。这一伙日军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烈性炸药，他们是打算从底层把墙炸开，形成突破口，而这个地方正好是个射击的死角，中国守军从楼上够着。假如日军真的在这个地方炸开一个口子，那这四行仓库就很难坚守下去了。在这紧要关头，突然一个叫陈树生的中国士兵把身上捆满手榴弹拉上导火索，从6楼纵身一跳，跳进这群日军中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敢死队员陈树生和这群日军同归于尽。这一幕让后面的日军全都看呆了。看着楼下滚滚的浓烟，谢晋元流泪了。他流泪了是因为自己手下有这样的勇士，他流泪了是因为这样的英雄气概震撼人心。他更加坚信有这样的战士在，阵地不会丢，国家不会亡。陈树生殉国以后，许多战士都纷纷用木炭写下了遗书，他们的决心是只要一个人在，就死守到底。 最终谢晋元率领部下与日军激战了4天4夜，抵挡住了敌人6次大规模的进攻，歼敌200余人。他们的英勇阻击振奋了中国军民的士气，由于四行仓库紧邻公共租界，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军人舍生赴死抗击外敌的壮举。3个月，这是日本军方高层盘算的击败中国所需的时间。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用3个月占领整个中国国土，而是用3个月时间占领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歼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但事实上，光是一个淞沪会战就打了整整3个月，日军伤亡4万多人。中国军队的伤亡虽然6倍于日军，但是对于掩护国家进入战时体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淞沪抗战期间， 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积极推动上海各界各阶层参与抗日。他们组织的抗日救亡团体和战地服务团有100多个，各种宣传队、救护队、运输队，组织群众募捐、救护伤病员、运送物资等等等等，轰轰烈烈展开了抗日救亡运动，给中国军队的作战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1937年8月22日，在陕北洛川10公里处的冯家村里，一个私塾小学里，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共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10大纲领。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在全国抗战到来的新时期，中共的基本行动路线和工作方针。这主要是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等。八路军出师第一仗，平型关大捷，军民士气振奋，日军改变作战部署，气势汹汹直奔心口，太原危急。声东击西，深夜偷袭，八路军将如何支援心口的防御作战？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3集《同仇敌忾》。按照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日军在占领平津后，从1937年8月初至12月，日军调集重兵，沿平绥、平汉和津浦铁路沿线展开战略进攻，实施华北会战。日军所经之处，尽是这般惨无人道的景象。为了挽救华北危局，八路军未等改编就绪，奉命挺进华北抗日前线。8月下旬至9月下旬，八路军总部率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先后从陕西3原和富平地区誓师出征。9月2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115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歼灭了板垣征四郎率领的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和师团辎重部队各一部，共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一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主动歼敌的第1个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37年9月，侵华日军在平型关吃了苦头之后，改变作战部署，从平型关与雁门关之间的如月口突破晋北防线，接着又气势汹汹地沿同蒲路进攻战略重地忻口。日军企图一举攻下忻口，直取太原。中国军队第19军占据忻口有利地形，奋力抗击日军进攻。在此情形下，独德、彭德怀10月6日发出电令，命令第115、第120师从侧翼破坏日军交通。第129师协同第115师向平型关、樊志和浑源日军出击，协同友军作战。由于第115师和第120师的积极作战，使进攻忻口的日军与大同、张家口的交通联系一度中断，粮、弹、油料等供应断绝，日军在地面攻击受挫和后勤补给不断受阻的情况下，不得不加强空中支援，从阳明补给场频繁出动飞机，加紧对忻口阵地的轰炸。就在这时，八路军第129师、第769团在团长陈锡联的率领下，向原平东北山地挺进，侧击从雁门关向忻口进犯的日军。10月中旬，部队来到山西省代县以南的苏朗口村一带。苏朗口是滹沱河东岸一个不小的村庄， 顺河南下40多公里就是太原的最后防线忻口。而此时忻口战役已经打响，隆隆的炮声不断由南方传来，日军的飞机一会儿两架一会儿三架不断从军队头顶掠过，陈锡联长时间地望着天空。 原来陈锡联一直在观察日军飞机出现的频率和起落规律，飞机的架次非常的密集，他们在那观察的感觉就像是站在马蜂窝附近。这些飞机飞得很低，就像是从头顶掠过去，很快就消失在地平线。陈锡联心里清楚，这些隆隆掠过的飞机意味着什么。 在40多公里外的忻口，中国军队每天都在饱受着敌机的狂轰乱炸，每天都有将近一个团的中国官兵在日机的轰炸下阵亡。陈锡联琢磨着，从这样的飞行规律来看，这附近一定有敌人的机场。突然，三营营长赵忠德指着前方叫道：“飞机！”大家不约而同地举起望远镜，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发现对岸阳明古镇的南面有一群灰白色的飞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空地上，机体在阳光映照下发出刺眼的光芒。就在这时，陈锡联忽然发现一个人从河边走来，这个人衣衫褴褛，农民模样，神情紧张。等走得近一些时，陈锡联轻声喊道：“老乡，从哪里来呀？”那人听到喊声，身子一怔，马上停住了脚步，两眼恐慌地四下观望。看到陈锡联他们这几个陌生的军人时，更是惊慌不安，好半天才哆哆嗦嗦地吐出了两个字：“老总，什么事儿？”“老乡，不要怕，我们是八路军，专来打鬼子的。”当他听到八路军三个字，一下扑上来抓住陈锡联的手，激愤地诉说起悲惨的遭遇。原来他就住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他的媳妇和儿子全被日军杀害，房子也被烧了，现在只剩下他孤苦伶仃一个。后来日本兵又把他抓去做苦工，逼着他整天往飞机场搬汽油运炸弹，他受不了敌人的折磨，趁机从机场偷跑了出来。最后他指着敌人的机场狠狠地说：“你们去打鬼子的机场吧，我给你们带路。”10月的晋北山风呼啸，已是冷气逼人的季节。八路军第129师第769团第3营营长赵忠德带着几百名以夜战见长的战士，在夜色掩护下悄悄地出发了。战士们一律轻装，棉衣背包都放下了，刺刀铁锨手榴弹，凡是容易发出响声的装备也都绑得紧紧的。队伍顺着漆黑的山谷行进，快速而又安静。前面带路的就是之前遇到的那位老乡，他对这一带的路了如指掌。在他的引导下，部队很快涉过了滹沱河，来到了机场外面。敌人哪会想到在他们的后方会出现八路军？第三营官兵在营长赵崇德的带领下悄悄爬过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接着赵崇德带十连向机场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敌守卫部队的掩蔽部。11连直向机场中央的机群出去，11连二排的战士们最先看到了飞机，果然整整齐齐地分三排停在那里。突然西北方有个日本兵哇啦哇啦地叫起来，紧接着响起了一连串的枪声，偷袭被敌人的哨兵发现了。一瞬间，10连和11连在两个方向同时发起了攻击。第三营战士们高喊着冲杀声，勇猛地扑了上去。战士们向机场停放着的敌机扔手榴弹，只听轰轰几声，两三架飞机燃起大火， 火成风势，风助火威，滚滚浓烟卷着熊熊的烈火，弥漫了整个机场。守卫机场的日军从地洞里冲了出来，双方展开了白刃战，打了近一个小时。正当八路军战士们开始撤离战场的时候，赵崇德突然中弹，他支撑着走了两步，然后跌倒了。战士们跑过去扶住他，他就大喊：“不要管我，快去炸飞机！”说完，就闭上了眼睛。 经过一小时的激战，最后第三营伤亡30多人，营长赵崇德光荣牺牲。这次战斗，他们击毁击伤敌机24架，歼灭日军100多人，让日军在晋北战场上一时间失去了空中优势，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在忻口的防御作战。最终，中国军队在忻口坚守了29天之久。 而忻口战役所属的太原会战，共毙伤日军20000余人。尽管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作战指导上有严重失误，以致最终太原被日军占领，但是它仍然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久，也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军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最好的一次会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迫使妄图迅速占领华北和华中的侵华日军深陷泥潭，3个月的侵华美梦破灭。到1937年底，日本一共向中国战场派遣了16个师团，约60余万人，相当于陆军总兵力的2/3。及太原失守后，昆山、南京、靖远、蚌埠等一系列战略要地相继被日军占领。在南京，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3月，为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日军决定以南京、济南为跳板，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3月中旬，沿津浦铁路南犯的日本2军第10师团赖谷支队向台儿庄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在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拼死抗敌，在经历了近20天的惨烈战斗之后，中国军队歼灭日本赖谷支队大部队版本之一共计10000余人，而中国参战部队伤亡失踪7500人。 台儿庄大捷，这个喜讯一夜间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我们也得说，这次战役中国守军决死奋战，打得相当的惨烈。当时有这样的描述，说士兵依靠堑壕顽强抵抗到最后，堑壕中尸山血河，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充分体现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誓死御敌、决心为保卫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英雄气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打开